敢说那董卓自专大权，每日饮宴保监国，不理朝政作恶多端。这一日正在享福，花酒陪伴见参谋李儒，慌张张走后近前。丞相啊，你来看，高级折本朱学天，十八路诸侯来犯边，已然杀到都死水关。这董卓大吃一惊，顾不得饮宴，忙传旨聚集两班人入关。董卓说：“十八路诸侯全都造了反，哪位将军好则到军前？”吕布闻听，天伦不管，相府子管把心放宽。没儿看，十八路诸侯也不宽可依仗，因为儿方天几尺土马，管家的命安全。董卓闻听，笑容满面，我儿英勇天下传。奉献呐，此一去要多带人马，就近操练平灭诸侯的怎会还，免得为父挂心间。这吕布答应了一声，将身转在旁边，忽有一人把他拦，高声说：“杀鸡何必把牛刀献，不劳温侯到军前。”不可将远战诸侯首级若取不把难看。董卓吕布山木留神观，见此将好的威严，忙征兵杀出天，往头上看，带一顶八角那插天盔，盔缨乱颤，身上穿冰铁甲，甲也那镶连天，天生的抱头金睛，刚须铁面面下悬，护心静静无助我手里放光看。寒风吹飘摇摇，不被气死胆，干过的勇将错头乱过肩，这元将姓关名雄，能征惯战，丞相啊莫将我愿当

愿将乡上的人头是甘当军令。曹操听此言，吩咐军卒看酒伺候，左手提壶，右手持杯，来到跟前。阿关将军，愿此去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区区不才，只有三杯水酒，将军请饮，以壮雄威。关公说：“且慢，某先斩华雄，回来再饮此酒也还不迟。”说罢，向上一一突突突跑出帐外，早有那手下的从人抬过青龙刀，备好黄骠马。关公瞧了瞧左右，并无随征将校，只有数名小卒擂鼓助阵。关公暗想：那华雄本是能征惯战有名的上将，某此去必用春秋刀上摘星欢斗伤他不可。想罢，抖擞威风，暗暗扎金挽挽双袖金锦鸾带，登登战靴搜敌声，飞身上马提刀直奔疆场而去。关军长飞身上了他的马吊鞍，青龙刀头朝后钻朝前，啪啪啪几颗证据如闪电，丢了黄骠马跑四箭离了弦，奔雄威只数我残美是等元旦方言，使敌人不做准备就趴在了马吊鞍。这华雄他是洋洋得意，正马战七诸侯个个无能，早把心放宽，静悄悄这门旗一闪，这匹战马可真不慢。再看时，马上扶一将说话到了跟前，忙问道：“来将通名在交战。”关公说：“山西县梁某姓关，这关字环卫。”说完那刀转就到面前，那华雄未曾防备，大吃一惊，往旁边一闪。关云长搬刀转，先刀尖奔贼人的胸前。这华雄招架不及，啊呀一声说不好，扑哧哧刀刺华雄是带背连着肩，噔噔噔撒手扔刀，红光崩现，砰砰砰死尸坠了地平川。关云长甩灯离鞍如闪电，那吃割下华雄首级，就上了马吊鞍，杀散随征兵五百，手提人头转归还。到那帐处，马弓手将令末将把华雄斩，啪嚓嚓噔噔噔噔的地平川。众诸侯默默无言，互相对看，在旁边张飞大笑便看呀。能替国家出反叛，来来来，快饮这三杯水酒，还未曾酣。曹操说：“关将军武艺高强，世间罕见。”这袁绍把脸一沉，说：“尔等莫胡言，帮传令，军卒们把得胜人马往下追砍。” 好，听众朋友，欣赏了骆玉笙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泗水关》，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呢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，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分享精彩的曲艺唱段。

忙不了心，声声连环中郎将在半步中闪出一位老英雄，可只见他端在了袍朝上走，上来了湖南老将黄忠，我可请老将军要一论尊情，只因刘备在荆州发人马提兵得来将，可却是关公，此人忠义谁能比，刀尘马快上交锋，昔日里桃园他们曾结拜，弟兄齐手灭群雄，虎牢关斩吕布，关公本就斩华雄，到了徐州大失散，张辽聘请进曹营，金银美女全不受，断乱割斩把一行，秉烛打旦真君子，性烈如钢般同，大雁小雁分散五藏宫，至诚尽人情，如此款待恩情重，总不肯相曹还是念弟兄，拨马破钱朱文丑，李占元两万马营，到后来刘备的叔子道对天发誓要去寻雄，封金挂印青财宝，寄信自曹进京城，把桥挑旁丞相送，曹公亲身去践行，五官连斩陆元将，名似轰雷震天庭，匹马单刀全大义，千里独行奔古城，张飞一踏降了曹相，紧闭牢栓为他开城，到后来蔡阳的追兵到，就在古城以外打行当，张翼德在城楼住了他三通主，老蔡阳把那斗大的人头落流平，我想着盘古至今有好汉 总算他出乎其类，是为英雄样人易得，多猛烈将臣力大，四重重上阵全凭三声弦，军中的战马紧接近，镇定常山那一员将，谁人不知？赵子龙长坂坡是英勇，救朱额斗小英雄，众将骁勇皆小可，最怕南阳诸葛他的卧龙。这个人乍出茅庐，先手段不浪少屯勇火攻，那一阵烧破曹军胆，就是一个诸葛亮叫令人全怕惊。而今又拆关公，其人马怕只怕长沙的孤掌啊，不能赢。目下敌人兵临城外啊，还望老将军你助我一功啊。 敌人在城外安 营扎寨，前人要站在关城，黄忠马上心不悦啊啊！大胆的敌人，你们会乱虎行，我想你们这远路而来当歇息人马，养足锐气再来争，这明明你们藐视长城，无好汉部下叫你见个吉凶，说罢一催坐下马，五百儿郎呐喊声，磕头咚咚城楼连响三声炮，哆嗦称帅开放城，旌旗招展遮红日，人欢马扎向外冲，这一回老将黄忠山冲城去准备着大战呐、啊，忠义无双，我手的关守擒。 欣赏了小兰云先生演唱的这段《战长沙》，下边啊，我们再来欣赏一段老唱片，这是古王刘宝全先生啊当年留下的关黄对刀的录音。 两言，让你听。